中国的新华社、新闻网、古巴拉美通讯社、日本共同通讯社和民主刚果全国主题搜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分别在7月28号和29号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上指责我国的自卫和遏制力，并狡猾的企图推卸其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责任一事，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内容。